不是梁山伯， 我不是祝英台， 我们却有两株一样一样的恩爱。 你有你的梦， 你有你的才， 郎才女貌大大方方秀出来。 我不是杨乃武， 我不是小白菜， 我们做人却是一样一样的清白。 我对你的恩爱， 我对你的爱， 恩恩爱爱开开心心秀出来， 秀 秀 秀秀 我秀恩爱， 恩恩爱爱多自在， 恩似溪水流， 爱似海风拍， 恩爱藏起来， 不如秀出来， 秀 秀 秀秀我秀恩爱。 恩似春常在， 爱似花常开， 秀出恩和爱， 活得更愉快， 活得更愉快。 是梁山伯， 我不是祝英台， 我们却有两株一样一样的恩爱。 你有你的貌， 你有你的才， 郎才女貌大大方方秀出来。 我不是杨乃武， 我不是小白菜， 我们做人却是一样一样的清白。 我对你的恩爱， 我对你的爱， 爱开开心心秀出来， 秀 秀 秀秀 我秀恩爱， 恩恩爱爱多自在， 恩似溪水流， 爱似海澎湃， 恩爱藏起来， 不如秀出来， 秀 秀秀秀 我秀恩爱， 恩恩爱爱乐开怀， 恩似春常在， 爱似花常开， 秀出恩和爱， 活得更愉快。 秀 秀 秀秀我秀恩爱， 恩恩爱爱多自在， 恩似溪水流， 爱似海澎湃， 恩爱藏起来， 不如秀出来， 秀 秀 秀秀我秀恩爱， 恩恩乐开怀， 恩似春常在， 爱似花常开， 秀出恩和爱， 活得更愉快。